右手托住大和尚的手，把俩人给分开。您说得有多大的劲儿？当初咱说铜陵威震杭州泪，双月分双剑，那是冒着多大的风险。今天来的这位老道跟铜陵当初所作所为极其相似，啪双掌这一分，张明志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叫这膀臂发麻，大和尚身子一晃悠，也觉这胳膊有点发木。阿弥陀佛，谁？回身一看，在二人中间站着个出家的道人，身材高大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头上九瓣莲花金顶的道冠，身穿八卦仙衣，前面绣着阴阳鱼，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阴阳八卦，腰系水火四套，背背宝剑，斜挎皮囊，手里拿着罗汉竹的苍蝇栓儿，面似晚霞，浓眉大眼，花白须髯，是散满千心，这俩眼睛跟灯泡一样瓦亮。练武的人当中，凡是有身份的，没有不认识他的。张明志、三宝和尚一看更认识了，登台的是谁呀？八十一门总门长，三清教教主欧阳修，欧阳老剑客。这人从来不出头，今儿是破例头一次，从江南普陀山赶到的。 张芳一看，哎呀，呵呵，我师父他老人家也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接光接光接光。 分开众人，张芳也上了台了，还没等人家说话呢，他挤到头前双膝跪倒， 我当是谁呢，也就是咱爷们儿，老师在上，您的爱徒张芳给您磕头了。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少耍贫嘴啊，靠边待着去。 不，师父您刚来，这些事儿您都不清楚，您知那牛鼻子是谁吗？这老道没好东西。来呀， 欧阳修也是老道。张芳一听有点失口了， 不，我说这个不东西是张明志、赵明真，您了是好老道。 欧阳修一瞪眼，旁边去，小孩多嘴，把张芳撵旁边去了。欧阳道爷这才说话，二位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们都是高僧高道，登上擂台分上下论高低，岂不被天下人笑掉大牙？三宝罗汉一看，武圣人，这才叫武圣人，八十一门总门长啊，那身份在那摆着，谁不得听人家的？普天之下，打一拳踢一腿，戳杆子立场子的，不管你什么门户什么派别的，你得听人家的，人家是总头啊。 阿弥陀佛， 原来三清教主驾到，老衲有一肚子话要说，我知道了，我全知道。高僧不必讲，您请到台下休息。张芳，你也给我下台。 我怕老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，我在旁边助老师一臂之力。 不必多说，下台。把张芳给撵下去了，三宝罗汉也下了台了。欧阳修一转身奔张明志，道兄， 认识我吗？认识。哎，我说欧阳修，你干什么？莫非你凭着你是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身份，以大压小不成？你想替佟林拔号吗？非也，非也。道兄，你说错了。贫道不远千里来到北京，是给你们讲和来的。我不希望武林界之中发生如此惨烈的决斗。这个擂台照这样打下去，得死多少人？练武多不容易，几十年出了一个侠剑客，毁于一旦，损失太大了。道兄啊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先拉着队回去，我呢，领着他们走，我好好的劝解劝解他们。如果他们能认罪伏法，不反对皇上，不反对朝廷，满天云彩不就散了吗？将来咱们还是一家人呢，何必苦苦的争斗啊？能否看在我的面上，今日的擂台暂时先结束？如果我解决不了，尘土不沾，我转身就走，你们爱怎么打接着打，跟我毫无关系。好吧。我说教主，今天我赏你个面子，我暂时先把佟林饶了，你要不来，说什么我不能放他，他想走万难。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在这等着，不管你解决得了解决不了，咱们登台再对话，我听听结果怎么样，你看怎么样？多谢道兄，咱们就此就收场。那个时候张明志还挺好说话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张明志一看这差价不对头，欧阳修都来了，要说他不怕欧阳修那叫吹，真要伸上手，不定谁败谁胜。当着天下这么多人，你说要栽了跟头，脸往哪儿搁？陆恒的仇还报不报了？不如给他个面子。然后有了时间了，研究研究对策，跟欧阳修说好了怎么办，说翻了怎么办。他打算找个缓冲的余地，因此卖个空头人情，上了后台了，一挥手带着人离开擂台，他走了。单说欧阳修下台之后，找着佟林，有话咱们回去说去。老百姓一看擂台不打了，大家回去怎么议论咱不说，哎，大伙儿攒足劲儿，明儿个再来看热闹。三天呢，今儿才头一天。佟林把三清教主请到高家殿，到了殿房之中，大家彼此都见过，欧阳修这才说话呀：“各位啊，我要说你们糊涂，你们不爱听。这个擂台叫出师无名，你们打个什么劲儿？不管你们胜还是你们败，到头来你们也没道理。你们小名叫反对皇上，反对雍正皇帝，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？你们打胜了你们也跑不了，打败了更跑不了。 所以我急于见到你们，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，快点离开香山，离开北京。贫道晚来一步，我全看得清清楚楚。雍正皇帝正在调动军队，不久要包围香山，那阵想走就万难了。各位啊，你们是瞻视则迷，贫道是旁观则清啊，你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拖延了十日，大祸就临头了。古往今来，有几个绿林人能把皇上给推倒的？不管雍正是不是暴君，不管他篡改没篡改一诏，人家现在是正牌的皇上，能诏令天下。咱们充其量乃一武夫，就凭我们这百八十人就能把雍正皇帝给推倒吗？那不是笑话。我看咱们大家应该暂时偃旗息鼓，耐等天时。雍正要这么干下去，天仇人怨，迟早他有报应。等时机成熟，咱们再来报仇也不为迟晚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欧阳修说的比我要透彻的多得多，比我讲的这道理呀、还多得多，把大伙儿全给点醒了。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，是说统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能把雍正皇帝给扑了下去，说大清国四字剑侠就能把雍正给推倒吗？不笑话一样。光棍不斗势力，危境之际暂时偃旗息鼓，耐等天时，看来还是老教主这主意太对了。那么下一步是怎么办呢？欧阳修说事不宜迟，电房放弃，今天晚上马上疏散。统领呢，特别是你，你看我们大家都没事，你可不行，雍正是绝不放过你，你要远走高飞，躲得越远越好。统领点头，马上分散，哪来的你回哪儿去，最好躲避躲避。人们把行囊入套应用之物全都收拾好了，听欧阳修老教主的，灯光都止灭，偷偷撤离高级殿。就这样还完了。刚到了殿外头，再看镇子四面八方全是埋伏的军队，咱不必细说，老少英雄像猛虎下山一般杀一条血路来，跑出20多里地，大家才拱手告别。哎呀，这心情啊可想而知了，人这一生就是生死离别嘛，尤其在这个环境下大伙分手，互道珍重，该上哪儿的上哪儿。佟林上哪儿去了？自从听了欧阳修老剑客的话，佟林带着张方、刘俊这帮徒弟们绕走呼伦河，到了蒙古大草原，又从蒙古大草原长途跋涉到了辽东大地，后来就隐居到荆州，就大连那荆州，不敢说姓佟，改姓董， 一开始啊，靠着打把式卖艺维持生活，后来呢，开了个小镖局子，叫董记镖局，就是东北在张作霖时代，这董记镖局还存在，据说那就是佟麟创始的。佟麟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呢？13年之后，雍正皇帝宴驾，叫吕四娘夜入皇宫，把脑袋给他摘走了。这个暴君结束之后，乾隆皇帝登上大宝。哎，乾隆可是明君，你别看他是雍正的儿子，跟雍正截然不同，给大家昭雪平反。那时候佟麟又重返北京，成了乌鸡派的创始人，乌鸡门的总门长，内家功夫的鼻祖，那就是佟麟。那么其他人回去都没有什么事儿，唯独老吕家出事儿了。因为雍正大兴文字狱，祸及老吕家，把吕留良一家78口几乎斩尽诛绝，就跑了个吕四娘。另外有一本书叫《吕四娘刺雍正》，就是那个吕四娘跑哪儿去了？跑到黑龙江去了，就剩一个孤身的女人，到处受通缉，好不容易九死一生，遇上个恩人，是个出家的尼姑。这尼姑经常住在长白山，据说这尼姑叫至上老尼，那是修行的世外老比丘，传授吕四娘绝艺，这种绝艺可破血滴子。吕四娘曾经为了给一家人报仇，一次进北京，再次进北京，行刺雍正都没得手，等到第三次进北京得了手了，雍正正睡觉呢，他进去了，把雍正的人头给烧走，给老吕家报仇雪恨，给武林界被害那些人也出了口气，也给报了仇了。那是后话，都跟本书无关了。你要想知道《佟麟传》有很多事情还没结尾，收原结果是怎么回事呢？您就听吕四娘刺雍正，就有详细的交代。按下旁人不说，翻回头单说佟麟，背井离乡，带着一帮小弟兄，这一天好不容易来到塞外。佟麟回过头去看了看中原大地，长叹了一声，算计算计自己，从出世到现在年头不多，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，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。什么叫人情冷暖？什么叫世态炎凉？佟麟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呀。佟麟把眼泪擦了擦，心说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此番离开中原，我还有回来的那一天。张芳在旁边把腰杆一拔，师叔别掉眼泪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泪不轻弹，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说着话，爷儿几个飞身上了马，